朦胧中确认， 岁已来春光明，照向漆黑困境，谁带走哭声，笑着共鸣，谁若愿意，请张开一对清醒眼睛，谁亦可以坚守这信念，

然的呢喃，喜欢你亲吻脸颊，拨弄我的长发，多少骄傲缠绵着幸福的温暖。谁知你匆匆的微笑，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。谁知你紧紧的拥抱，再也藏不住心中冷淡。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？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形的翅膀？多少骄傲缠绵着幸福的温暖，谁知你匆匆的微笑，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。谁知你紧紧的拥抱，再也藏不住心中冷淡。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？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提起我的愁眉纹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啊哟，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。 当爱已成往事是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《霸王别姬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张国荣演唱。同时呢，张国荣还是这部电影的主演之一。已经远去的张国荣演绎了很多让人感动的歌，这首《当爱已成往事》是其中让人无法忘怀的经典之作。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，纵然寂寞不去。

始终你好，始终你好，待我心，世间始终你好。 即将告一段落，我是于云，稍后下一时段邀请你继续在经典的老歌中寻找远去的时光。

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周冰倩的老歌《梦醒时分》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，继续和您分享经典老歌。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？是由歌手周传雄在2000年推出的歌曲，这首歌呢由他自己作曲，他不仅唱功非常棒，在创作和制作上也很有才华。周传雄的嗓音干净当中略带沧桑，他演绎的情歌有一种独特的感染力。 灯熄灭了，点亮是寂寞的眼，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。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

老袁，连赢四盘了啊！这住新家就是不一样啊！ 儿子给定的装修靠谱呗，没花多少钱，装得漂亮，住得舒坦。 定的哪家啊？ 全包圆啊，999一平米，全名牌。那小伙干的叫一规矩，啥都甭管。 那我闺女那80平80000就装完了。 对，全屋实木家具，还送好几件电器，连灯和窗帘也齐了。快打400-606-8866抢定吧！ 400-606-8866，家装就要全包圆啊！ 详见店内活动。 再度复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天赐我高超命运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没有眼泪，由美少女组合 Twins 在2005年演唱。歌名的灵感呢，来源于一部经典电影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。这支组合在2001年出道，可爱的娃娃脸和青春舞蹈路线，让他们像阳光下闪着露珠的花朵，